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重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。 此时，威尔夫把他的眼睛极其坚定地盯住邓格拉斯夫人，他说道：您是否曾向任何人泄露过我们的关系呢？ 没有，从来没有。 您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威尔夫恳挚地说：当我说任何人的时候，恕我极不择言，我的意思是指世界上的任何人。 是的，是的，我懂得十分清楚。 邓格拉斯夫人面红耳赤地说： 我从来没有，我向您发誓。 您有没有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在晚上记录下来的那种习惯？你有没有日记本呢？ 没有。我的生活毫无价值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忘掉他们。 您说不说梦话呢？ 我睡觉的时候像一个小孩子，您不记得了吗？ 邓格拉斯夫人的脸上泛出红色，而威尔夫却脸色转白。这是真的。他说这句话的声音是很低的，甚至他自己都难于听到。 怎么样？ 邓格拉斯夫人说：我懂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了。从现在起，在一个星期之内，我就可以知道这位基督山先生是谁，他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，为什么他对我们说他在花园里掘到孩子的尸体。威尔夫说这几句话的语气，要是伯爵听了，一定会要打一个寒战的。然后他吻了一下邓格拉斯夫人不太情愿地伸给他的那只手，恭恭敬敬地领他到门口。邓格拉斯夫人另外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到巷口，在那条小巷的另一端找到了自己的马车，他的车夫正安安稳稳地睡在座位上等他。在邓格拉斯夫人去见检察官威尔夫那天，一辆旅行马车驶进海尔达路，穿过27号大门，在院子里停下来。一会儿车门打开，马瑟夫夫人扶着他的儿子的肩膀下来。阿尔佩不久就离开了他，吩咐套马打扮一番以后，就驱车到香榭丽舍大道基督山的家里。基督山伯爵带着他那种习惯性的微笑来迎接他。说来奇怪，伯爵这个人似乎谁都不能进一步和他结成亲密的关系，凡是想和他结为所谓心交的人，会遭遇到一种无法通过的障碍。阿尔佩马瑟夫本来是张开着双臂向他奔过来的，但是一靠近，他的心就凉了。虽然对方的脸上挂着那种有意的微笑，他却只敢伸出一只手去。基督山伯爵根据他那不变的习惯，把他那只冷淡的手握了一握。 啊，我来了，亲爱的伯爵。 阿尔佩说。伯爵说：哈，欢迎你回来。 我是一个钟头以前到的。 从迪埃普来的吗？ 啊，不，从迪利港来的。 哦，真的， 我第一个就来拜访您。 您真太好了。 基督山用一种完全无所谓的口吻说， 哎，消息怎么样？ 您不应该向一个客居异乡的外国人打听消息。 我知道，但所谓打听消息，我的意思是，您有没有为我办成了什么事？ 哦，您曾经委托我办什么事吗？ 基督山伯爵假装出很不安的样子说， 哈哈，别装不知道，人家说人隔两地情通一脉，哼，在迪利港的时候我感到触电似的一阵麻木，您不是为我办了一些什么事，便是在想念我。嗯， 可能的，基督山伯爵说，我的确曾想念过您，但我必须承认，那一股电流虽然或许是我发出去的，但我自己却并不知道。 真的？请告诉我那是怎么一回事。 事情很简单，邓格拉斯先生到我这里来吃了一次饭。 哦，那我知道，为了避免遇到他，家母和我才离开巴黎的。 但与席的还有安德里·卡凡尔康的先生。 您说是那位意大利王子吗？ 哈，别那么夸大，安德里先生还自称子爵呢。 哦，他自称？您说？ 是的，他自称。 那么他不是一个子爵吗？ 哦，我怎么知道，他这样自称，我当然也就这样称呼他，每一个人也都这样称呼他。 您这个人多怪啊。啊，还有什么？您说邓格拉斯先生在这吃饭？ 是的。 还有您那位安德里·卡凡尔康的子爵？ 还有卡凡尔康的子爵，他的父亲侯爵，邓格拉斯夫人，威尔夫先生夫妇，难得的贵宾迪布雷，马西米兰·穆莱尔，还有谁？哦，等一等，夏多勒诺先生。 他们有没有提到我？ 丝毫不曾提到。哦，那真糟。为什么？ 我好像记得您是希望他们忘记您的。假如他们没有提到我，我就可以确定他们曾想到我，我失望了。 只要在这儿想到您的那些人里边没有邓格拉斯小姐在内，那对您有什么影响呢？嗯，不错，他或许在家里想念您。 那我倒不怕，假如他的确想念我的话，那也只是像我对他一样的想念而已。 心心相印，那么你们互相憎恨喽？伯爵说。 听我说，假如邓格拉斯小姐能够不使我受殉道者的痛苦，不必经过我们两家的正式婚姻手续来报答我的情谊，那对我就是十分合适了。一句话，邓格拉斯小姐可以做一个可爱的情妇，但做太太糟透了。 您对于那位未来的太太就是这样看法的吗？ 是的。说得更残酷些，这是真的，至少是实情。可是这个梦是无法实现的，因为邓格拉斯小姐一定会成为我的太太，就是说一定会和我住在一起，在离我十步之内对我唱歌作曲玩乐器。我想起来就怕。哎呀，我们可以抛弃一个情妇，但一位太太，天老爷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那是永久的，不论他在身边或者在远处，总是永久的东西。想到那邓格拉斯小姐要永远和我在一起，即使大家隔得远远的，那也是多可怕呀。 您真难讨好自觉。 是的，因为我希望能实现不可能的事情。 什么事情？ 找一个像家父所找的妻子。 基督山的脸色苍白起来，他望着阿尔佩，手里却在玩弄着几只华丽的手枪。那么令尊很幸福了。 您知道我对家母的意见，伯爵，您看看她还很美丽，还很活泼， 像以前一样，要是别的儿子陪他的母亲到迪里港去住四天，他就会觉得枯燥厌烦。但是我陪了母亲四天，却比陪伴马匹先后和达迪尼亚先后更满意，更宁静，更好，我可以这么说吗？更富于诗意。 那是十全十美到极点了。您会使每一个人都发誓要过独身生活了， 就是为了这个理由。 阿尔培又说， 由于知道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女子，所以我才并不急于想娶邓格拉斯小姐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东西，当我们获得了它的时候，它的价值会增高。在珠宝店的橱窗里闪闪发光的钻石，当它到了我们自己手里的时候，光彩就更灿烂了。但假如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更好的，但却依旧保留着较次的，您知不知道那会发生多大的痛苦？ 欲海无边，伯爵喃喃地说。 所以假如邓格拉斯小姐能知道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小东西，她有几百万，而我连几十万都没有，那我就高兴了。 基督山微笑了一下。 我曾经想到过一个计划，阿尔培继续说，凡是怪癖的东西弗兰士都喜欢，我想使他爱上邓格拉斯小姐。但虽然写了四封最富于诱惑力的信，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，我的怪癖虽大，但他却不能使我破坏我的诺言。 这就是所谓真诚的友谊了，您自己不愿意娶的人就拿来推荐给别人。 哦，阿尔培微笑了一下，顺便告诉您，弗兰士就要回来了，但您对于那个消息是不会发生兴趣的，您是不喜欢他的，我想是吧？ 我？哈哈，我亲爱的子爵，您怎么会想到我不喜欢弗兰士先生呢？我对每一个人都喜欢。 那么，您把我也包括在这每一个人里面了吧？哦，谢谢。哼， 我们不要误会，我爱每一个人，是像上帝命令我们爱我们的邻居那样，是基督教义的爱。但是我也有少数几个极其痛恨的人。啊，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弗兰士·伊皮南先生吧。您说他就要回来了。 是的，是维尔福先生召他回来的。维尔福先生显然急于要嫁掉弗兰蒂小姐，正如邓格拉斯先生想看到欧钦尼小姐早些出阁一样。嗨，有了一个长大了的女儿在家里，做父亲的一定非常为难。不把他们嫁出去，他们像是会发烧发热，每分钟脉搏要跳90次。 但弗兰士·伊皮南先生却不像您，他耐心地负担了他的不幸。 岂止啊，他谈起那件事来很严肃的，正襟危坐，好像已经在谈论他自己的家人似的。而且他极其尊敬维尔夫先生夫妇。 哦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，是不是？ 我相信是的。维尔夫先生总是被人认为是一个严厉但却公正的人。 那么总算有一个人不像那个可怜的邓格拉斯那样受您责难了。 或许那是因为我不必被迫娶他的女儿的缘故吧。啊， 阿尔培大笑起来。真的，我亲爱的先生，基督山伯爵说，您自负得太厉害了。 我自负？ 是的，您抽一支雪茄吧。 愿意极了。好，我怎么自负呢？ 啊，因为您在这儿拼命为自己辩护，要避免邓格拉斯小姐，但让事情去自然发展吧。或许首先撤退的并不是您。 什么？ 阿尔培瞪着眼睛说， 毫无疑问，子爵阁下，他们是不会强迫您就范的。来，正正经经地说，您愿不愿意废除您的婚约呢？ 假如能够如此，我愿意送掉10万法郎。 那么您大可高兴，邓格拉斯先生肯出双倍那个数目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 我真的真的这样幸福吗？ 阿尔佩说，他依旧无法阻止他的额头上飘过一片几乎难以觉察的阴云。 但是我亲爱的伯爵，邓格拉斯先生是有理由的吧？ 哦，您的骄傲和自私心显露出来了，您用一把斧头去攻击别人的自尊心，但假如您自己的自尊心被一根小针刺了一下，您就畏缩起来了。 不， 但据我看，邓格拉斯先生似乎应该喜欢您，是不是？他的鉴赏力不高，却更喜欢另外一个人。 喜欢谁？ 我也不知道，您自己去研究和判断吧。 谢谢您，我懂了。哦，对了，听着，家母，哦，不是家母，我弄错了，家父预备开一个舞会， 在这个季节开舞会， 夏季舞会是很时兴的 啊。即使不然，只要一经伯爵夫人提倡，就会时兴起来的。 您说的不错，您知道，这是清一色的舞会，凡是七月里留在巴黎的人，一定是真正的巴黎人。您可不可以代我邀请那两位卡凡尔康的先生？ 哪一天举行？ 星期六。 哦，老卡凡尔康的先生那时已经走了， 但他的儿子是在这儿的。您可不可以邀请一下小卡凡尔康的先生呢？ 我不认识他，子爵。 啊？您不认识他？ 不，我只在几天以前才和他初次见面，他的事情不论哪一方面我都不负责。 但您请他到您家里来吃饭的呀？ 那又是另一回事。他是一位好心肠的长老介绍给我的，长老或许上了当。哼，啊，直接去请他吧，别要我代邀。假如他将来娶了邓格拉斯小姐，您就会说是我搞的阴谋，要来和我决斗。好，再说我自己也可能不去。 不去哪儿？ 你们的舞会。 您为什么不去？ 为了一个理由，因为您还没有邀请我。 哎呀，但我是特地为那项使命而来的呀。 您太赏脸了，但我或许会因事受阻。 假如我告诉您一件事，您就会排除一切障碍，屈驾光临了。 告诉我是件什么事情？ 家母恳请您去。 马斯夫伯爵夫人，基督山伯爵吃了一惊。 哦，伯爵，我向您保证，马斯夫夫人跟我说得很坦白。假如您没有得到过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远地交感的感触，那一定是您的身体里面根本没有这种神经。因为在过去的这4天里，我们没有谈论到别人。 你们谈论我？多谢关爱。 是的，那是您的特权，您是一个活的问题。 那么在令堂眼中，我也是一个问题吗？我还以为他很理智，不会做这种幻想呢。 我亲爱的伯爵，您是每一个人的问题，家母的，也是别人的，很多人研究但没有解决，您依旧还是一个谜， 所以您尽可放心。 家母老是问您怎么这样年轻，我相信季伯爵夫人虽然把您比作罗斯文伯爵，而家母却把您看作是卡略斯特洛或圣日耳曼伯爵，您有机会就可以证实他的见解。这在您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您是前者的点金石和后者的智慧。 我谢谢您的提醒，我竭力准备应付各方面对我的揣测就是了。 那么星期六您来？ 来的。既然马斯夫夫人邀请我。 您太赏脸了。 邓格拉斯先生去不去？ 哦， 家父已经邀请他了，我们当设法去邀请那位大法官维尔福先生也来，但他可能使我们失望。 俗话说，永远不要失望。 您跳不跳舞，伯爵？ 我跳舞。 啊，是的，您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 跳舞对于未满40岁的人极其相宜。不，我是不跳舞的，但我喜欢看别人跳。马瑟夫夫人跳不跳舞呢？ 从来没有跳过。您可以和她谈谈天，她非常希望能和您谈一谈。 真的？ 是的，的确真的，我向您保证，您是她唯一曾表示过那种好奇心的人。 阿尔佩起身拿起他的帽子，伯爵陪他到门口。哦，我有一件事情很后悔。在走到台阶前的时候，他叫住了阿尔佩。 什么事？ 我跟您讲到邓格拉斯的时候有点失礼了。 正好相反，关于他永远用同样的态度跟我讲好了。 好，我放心了。顺便问一句，您以为弗兰士·伊皮南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到？ 至迟5-6天可以到。 他什么时候结婚？ 圣米兰先生夫妇一到就立刻结婚。 带他来见我。虽然您说我不喜欢他，但我向您保证，我倒很高兴能见见他。 我服从您的命令，伯爵。 好，再见。 星期六再见。届时我恭候台驾，一定不会落空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我一定来。伯爵目送着阿尔佩上车，阿尔佩连连向他挥手。当他踏上他那轻便的四轮马车以后，基督山伯爵转回身来，看到了波多西奥。什么消息？伯爵说。他到法院去了一次，管家回答。他在那儿停留了多久？ 1.5个钟头。 他有没有回家？ 哦，直接回家去的。 好，我亲爱的波多西奥，我现在劝你去寻觅一下我对你说过的诺曼底的那处小产业。波多西奥鞠了一躬，他所得到的这个命令是中他的心意，所以他当天晚上就出发了。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，也无所谓不幸，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，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。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，永远记住，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，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2个词中，等待和希望。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

一个是威玛勋爵，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，行踪不定，目前是在巴黎。另一个是布沙尼长老，是一个在东方广行善事，颇得该地人士称誉的西西里教士。威尔夫先生回信吩咐严密调查这两个人的情形，他的命令被执行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他接到这份详细报告：长老抵巴黎已达一个月，住在圣苏尔菲斯教堂后面的一座小房子里，那座房子是租的，只有上下两层，每层有两个房间。楼下的两个房间，一间是餐厅，有桌子一张，椅子数把，胡桃木碗柜一只；另一间是嵌壁板的客厅，并无壁饰、地毯或时钟。长老显然只限于购置绝对必须的用具。长老很喜欢楼上的那个起坐间，里面堆满了神学书和经典。这一个月来，他常常埋头在书堆里，所以那个房间倒不像是客厅，而像是一间书斋。他的听差要从一个门洞里望一望访客，假如来者的面孔他不认识或不喜欢，就回答说长老不在巴黎。这个答复大多数人都能满意，因为大家知道长老是一位大旅行家，而且不论是否在家，不论在巴黎或开罗，长老总留下一些施舍的东西。那个听差就用他主人的名义从门洞里把东西分散给人。书斋旁边另外那个房间是寝室，全部家具只有一张没有帐子的床、四把圈椅和一只铺黄色天鹅绒厚垫的睡榻。威玛勋爵住在圣乔奇街，他是一个英国游历家，在旅行中花掉的钱极多，他的房子和家具都是租的，白天只在那里逗留几个钟头，极少在那里过夜。他有一样怪脾气，就是从来不说一句法国话，但所写的法文却极其纯正。在检察官得到这些详细情形的第二天，在菲勒街的拐角上，有一个人从马车里下来，走去猛敲一扇深绿色的门，问布沙尼长老在不在家。 不在家，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， 听差回答。 我对于这个答复不能满意， 莱克答道， 因为对于派我来的那个人，是谁都必须在家的。还是请你费神去告诉布沙尼长老。 我已经告诉你他不在家了， 听差又说， 那么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把这张名片和这封密信交给他。他今天晚上八点钟在不在家？ 哦，当然在的。 哦，除非他在工作，那也就和他出去一样了，我在那个时候再来。 莱克说完就走了。到了指定的那个时间，那个人还是乘着那辆马车回来，但这一次马车并没有停在菲洛街的街尾，却指使到那扇绿门的前面。他一敲门，门就立刻打开，放他进去了。从听差对他所表示的那种敬意上，他看出那封信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。 长老在家吗？ 他问。 是的，他在书斋里工作，但他在恭候您先生， 听差回答。莱克走上一座陡峭的楼梯，看到长老坐在桌子前面，桌子上有一盏灯，灯罩很大，把灯光都集中在桌面上，以致房间里其余部分相当黑暗。他看长老穿着一件和尚长袍，头上戴着中世纪学者所用的那种头巾。 幸会幸会，阁下就是布沙尼长老吗？ 莱克问道。 哦，是的，阁下， 长老回答。 而您就是那位以前做过典狱长，现任 警察总监博威利先生派来的人吗？一点不错，阁下，保卫巴黎安全的使者之一。 是的，阁下。莱克犹豫了一下，面红耳赤地回答。长老重新戴上他那副不但遮住双眼，而且连他的颧骨也盖住的大眼镜，重新坐下来，并示意请他的客人也就坐。 我悉听您的吩咐，阁下。他带着很明显的意大利口音说。 这我所负的使命，阁下。莱克吞吞吐吐地说，不论在执行这项使命方面，或是接受这项使命的那方面，都是机密的。 长老鞠了一躬。 您的正职，总监素来敬仰，因此他以一个法官的资格，希望到您这儿来打听一点有关公共安全的消息。为了打听这些消息，他委托我来见您，希望友谊的联系和人情上的考虑不会使您掩饰事实的真相。 阁下，只要您所希望得到的消息不至于引起我良心的不安就行了。我是一个教士，阁下，譬如说人们在忏悔的时候所讲出来的秘密，那就必须留待我去和上帝的法庭解决，而不是由我去和人类的法庭去解决。哈哈，您老别担心啊。长老阁下，我必须当尊重您良心的安宁。 这个时候，长老把靠近他自己那一边的灯罩压下去，另外那一边就抬了起来，使一片明亮的光射到了莱克的脸上，而他自己则仍在阴暗里。 对不起，长老阁下，警察总监的使者说，灯光太刺我的眼睛了。 长老把灯罩压低。 现在阁下，我在公厅了，请说吧。 我来直截了当的说啊，您认不认识基督山伯爵？ 我想您是指柴康先生吧？ 柴康？难道他的名字不叫基督山吗？ 基督山是一处产业，或者说得更正确些，是一座岩山的名字，不是一个姓。 好吧，就算是吧，我们不要在字面上来争辩。既然基督山先生和柴康先生是一个人， 绝对是一个人。 好，那我们就来谈谈柴康先生吧。 好吧，我问您，您认不认识他？我和他交往很密。 他是谁？ 一个有钱的马耳他造船商的儿子。 我知道，那是报告上讲的，但是您知道，警务部不会满足于空泛的报告。 但是， 长老带着一个温和的微笑答道， 当报告与事实相符的时候，谁都必须相信，别人得相信，警务部也得相信。 但您确信您所断定的这一点吗？ 您那个问题有什么意思？ 要知道，阁下，我对您的诚实并无丝毫怀疑之意，我只是问您，您对于这一点能不能确定？ 我认识他的父亲柴康先生。小时候我常常和他的儿子在船坞里玩耍。 但他这个伯爵的衔头是哪儿得来的呀？ 您知道，那是可以买到的。 在意大利， 到处都行。 而他的财产，据一般人说，简直是无限。 至于那方面，无限这两个字用得很恰当。 您以为他有多少？ 每年15万至20万里乌尔左右。 这很合理。我听说他有3-400万。 每年有20万收益，就等于有400万本金了。 但我听说，他每年有400万收益。 哦，那是不可信的。 您知不知道这基督山岛？ 当然了，凡是从巴勒莫、那不勒斯或罗马经海盗回法国的人是一定知道的，因为要在岛的附近经过一定看得到。 据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 是一座盐山。 伯爵为什么要买一座盐山呢？ 为了要做一个伯爵，在意大利，假如想做一个伯爵，就必须有一处采邑。 您当然听到过柴康先生青年时代的冒险生涯了。 那老的吗？ 啊，不，他的儿子。 我知道的不确切，那个时期我没有看到我那青年朋友。 他去从军了吗？ 我好像记得他当过兵。 加入哪一方面？ 哦，海军。 您是不是他的忏悔师？ 啊，不，先生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卢的教徒。 一个卢的教徒？ 我说我相信如此，我并没有确定，而且我相信法国是有信教自由的吧？嗯， 当然了。我们现在所调查的不是他的信仰，而是他的行动。 凭警察总监的名义，我请求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极其好善的人，因为他对东方基督教徒的种种服务，我们的圣父教皇曾封他为基督爵士。这种恩典一向是只赐给亲王的。哦，他还有5-6种尊贵的勋章，都是东方诸国国王报答他种种服务的纪念品。 他带不带那些勋章？ 啊，不，但他很以此为荣。他喜欢人类的造福者所赠送给他的褒奖，而不喜欢人类的破坏者所赠送的报偿。 那么他是个教友派信徒了？ 一点不错。他是一个教友派，只是他没有穿那种古怪的服装而已。 他有没有朋友？ 有，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是他的朋友。 但他有没有仇人呢？ 哦，嗯，只有一个。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 威玛勋爵。 他在哪儿？ 他现在正巧在巴黎。 他能不能给我一些消息呢？ 啊，他可以供给您重要的消息。他曾在印度和柴康相处过一个时候。 您知不知道他的住处？ 大概在安顿大马路那一带，但街名和门牌号我都不记得。 您跟那个英国人有点意见不合吗？ 我爱柴康，他恨柴康，所以我们不是朋友。 您以为基督山伯爵在这次访问巴黎以前有没有到过法国？ 哦，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打保票。不，阁下，他从来不曾到这儿来过，因为在6个月以前他曾向我打听过法国的情形。我呢，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巴黎，我曾介绍卡凡尔康德先生去见他。 安德里？ 不，是他的父亲巴特罗密欧。 阁下，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了。我凭人格、人道和宗教的名义要求您坦白地答复我。 什么事啊，阁下？ 哦，您知不知道基督山先生在阿多尔买房子有什么计划？ 哦，当然喽，因为他告诉过我。 是什么计划，阁下？ 啊，要成立一所疯人院，像比沙尼男爵在巴勒莫所办的那所一样。您知不知道那所疯人院？ 我听说过。 那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机构。哎，哈哈。 说完了这句话，长老就鞠了一躬，表示他要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了。莱克大概懂得长老的意思，不然就是他再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。他站起身来，长老陪他到门口。 您是一位大施舍家，莱克说，虽然您很有钱，但我愿意冒昧地捐献一些东西，请您代我布施给穷人，您愿不愿意接受我的捐献呢？ 好，谢谢您阁下，我只在一件事情上从不愿意别人沾手，就是我所赠送的周济品必须完全出于我自己的经济来源。可是啊，我的决心阁下是无法改变的，但您只要自己去找，总是找得到的，啊？可以让您施行善举的对象太多了。 长老一面开门，一面又鞠了一躬，莱克也鞠躬告辞。那辆马车一直把他载到维尔夫先生的家里。一个小时以后，那辆马车又受命出发，这一次他驶到圣乔奇街，停在五号门前，那就是威玛勋爵所住的地方。莱克曾写信给威玛勋爵，约定在10点钟的时候来拜访他。警察总监的使者到的时候是10点差10分，仆人告诉他说，威玛勋爵还不曾回家，但是威玛勋爵是极其遵守时间的，10点整必定会回来。莱克被引入客厅，客厅里的布置像其他一切连家具出租的客厅一样，一只壁炉，壁炉架上放着两只新式的瓷花瓶，一只时钟，时钟顶上连着一具张弓待发的恋爱神铜像，一面两边都刻花的镜子，一边刻的是荷马芒形图，另一边是贝利塞行乞图，灰色的壁纸，红色和黑色的窗帘。威玛勋爵的客厅外表就是如此，房间里点着几盏灯，一色都配着毛玻璃的灯罩，所以光线很微弱，像是顾念到警察总监的密室受不了强烈的光线似的。经过10分钟的等待以后，时钟敲打10点了，敲到第5下，门开了，威玛勋爵走了进来。他的个子略高于中等身材，脸上长着暗红色的稀疏的髭须，肤色很白，浅黄色的头发已渐渐灰白，他的衣服完全表示出英国人的特征，就是一件1811年式的高领蓝色上装，上面钉着镀金的纽扣，一件羊毛背心，一条紫花布的裤子，裤脚管比平常的短3发寸，但有吊带夹着，所以也不至于滑到膝盖上去。他一进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， 阁下，你知道我是不会说法语的吗？ 哈，我知道您不喜欢用我国的语言来谈话， 密使回答。您可以说法语，威玛勋爵答道，因为我虽然不讲，但听得懂。 而我，莱克改口用英语回答， 啊，我也懂得一些英语，可以用英语谈话，您不必感觉不便。 哦，威玛勋爵用那种只有地道的大不列颠人民才懂得的腔调说。 密使拿出他的介绍信，后者带着英国人那种冷淡的态度把他看了一遍，看完了以后， 我懂得，他仍用英语说，我懂得十分清楚。 于是就开始提出问题，那些问题和问布沙尼长老的差不多，但因为威玛勋爵是伯爵的仇人，所以他的答案较少约束，答得比较详细。他描写基督山青年时代的生活， 他说后者在20岁的时候投入印度一个小王国的军队里和英国人作战。威玛第一次和他相见以及第一次和他发生战斗的地方便是在印度。在那场战争里，拆岗成了俘虏，被押解到英国，关在一艘囚犯船里，但被他游泳逃走了。于是他就开始到处旅行，到处决斗，到处闹桃色事件。希腊发生内乱的时候，他在希腊军队里服役。那次服役期间，他在塞萨利山上发现了一个银矿，但他小心地把这件事瞒过了每一个人。纳瓦利诺战役以后，希腊政府局面稳定，他向国王凹凸要求那个区域的开矿权，国王就给了他，他就此立成巨富。据威玛勋爵的意见，他每年的收入达100,000之多，但那种财产是不稳定的，假如开矿失败，就会突然化为乌有。但是莱克说，您知道他到法国来的目的吗？他来做铁路投机的。威玛勋爵说，他是一个老练的药物学家，也是一个同样出色的物理学家，曾发现一种新的极爆术，他正在寻门路，想推行他这种新发现呢。他每年花多少钱？总监的密使问。不过50,000-60,000法郎。威玛勋爵说，他是一个守财奴。英国人的这种话显然是仇恨逼着他说出来的，他因为在别的方面无可责备伯爵，就骂他吝啬。 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建、邓小欧，编辑海燕、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午夜拍案惊奇，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，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全家春游啦！